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学生少年的综合演出《世上无所羡慕》6月7号在万景台学生少年宫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一起观看了演出。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同志、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同志和青年同盟干部一同观看。演出与序场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致以光荣开始，推出了合唱《金正日将军和孩子们》、器乐和歌唱《金日成奖金正日奖获奖作品》、《世上无所羡慕》、舞蹈《儿童团圆锦顺》等节目。演出结束后，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表示祝贺学生少年演出成功，并亲切地向观众挥手还礼。